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某某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查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有我 哋 Coco， 请啊！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着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正式開始呢個晚上嘅自己人啦，首先我想咧，即係你哋驗證一下咧。我最近呢兩日聽到一個江湖嘅傳聞，就係、是、琴晚咧，當呢個 K K 著住婚紗嘅時候咧，係聽到咧全棟大廈尖叫嘅。 係前晚啊， 啊前晚係嘛？ 係啊， 咁係咪事實咧？ 我係尖叫咗差唔多成五分鐘咯。 咁你有冇聽到 係 全棟大廈尖叫啊？ 因為我已經自己尖叫得好大聲，我聽唔到其他人係咪尖叫啦，已經 下一刻已經暈咗喺地下上面啦，係嘛？ 跟住然之後就俾我隔離嗰個講話，哇！我從來冇見過你睇電視，你會咁樣去尖叫咯。 好啦，跟住我想阿 Coco 咧，以香港首屈一指嘅 Drag Queen 啊，嚟到評論一下咧，就係 KK 嘅嗰集嘅婚紗著成點？ 佢件婚紗係著得幾貼身嘅，但係以佢咁大隻嘅身形咧，係唔應該著露肩，同埋咧。我唯一一個比較不滿嘅地方咧，就係佢嗰條頸鏈係太 短， 太短咧，太細條啦。 但係有人話咧，個亮點咧係嗰小皇冠喎。 係啊，佢仲有呢個小嘅耳環邊㗎， 我睇唔清楚嘅第一眼嘅時候，所以我係唔即係又係唔夠大咯嗰樣嘢。 即系你一见到就已经系即刻遮住自己对眼，即系你当恐怖片咁睇系嘛？ 唔系，我一见到就系、是、我就觉得吓、啊，就咁得条裙嘅就冇其他嘢噶啦，头纱都冇过嘅， 唔系须又唔剃， 系啊，但系佢有剃加拉底毛， 系啦，好多人都研究下点解佢剃加拉底毛但唔剃须嘅咧？ 因为如果你唔剃咧，会真系好。 沙开咁啊，沙群咁样 靓嗰件事， 唔系就好似甜甜咁咯，甜甜冇剃啊， 但系甜甜佢不停咁揞住咧，其实睇得唔好清楚。 但系其实佢哋两个着嗰个婚纱咧系同一条嚟噶，只不过系唔同场口嘅时候出现嘅啫。 我就系咁样估啦，因为 系同一条嚟 嘅，系个样系一模一样嘅，同埋佢嘅阿 K K 着咧就好贴身嘅，撑得好大，啱啱好嘅。但阿田咧就系有少少松嘅， 有少少微罩系嘛。 阿田影相嗰时咧，成日好似夹住夹住咁样嘅条裙腰。 嗯， 咪终于明白原来低胸晚装咧真系好考人嘅。你着过低胸晚装未啊？ 我真系未哟。 居然有男人系着过，你都未着过，你咪好蚀底啊你！ 我顶多着个吊带就蚀咗咯。 嗱，全程都讲紧啦。咁而下个礼拜，我相信大家咧放工放学之后咧就好失落啦，要过一个好失落嘅晚上啦，系咪？ 嗯，咁又唔系嘅，咁可能你可以睇日本版啦。咁下个礼拜咧开始会有。 系喎，下个礼拜日本版喎， 就喺奥运之前会重温 晒。但系其实你之前有冇睇过日本版？ 我睇咗噶啦。 你 compare 之后，你觉得咧最大分别系咩？ 其实我谂最大个分别咧，我会觉得咧个主角靓仔啲啦，香港版啱我嘅口味多啲咯。 即系你意思阿木 边个先？ 呢个 前面阿木先。 原先咧，我睇日本版咧，我都觉得咧做阿木嗰个演员叫林显都咧都好 cute 嘅，同埋咧好可爱嘅。但系点知咧又一睇到香港版嘅时候咧，就一定要系俾Anson Low 咧同埋阿女爵安咧已经唔得啦， 唔系呢啲我觉得系各花入各眼啦，但系我觉得我哋个大叔咧，香港个大叔咧赢半条街啦，系嘛？ 哇，个身形已经好唔同啦，唔系两位都系好资深演员嚟 嘅大叔、啊，欢迎下、啊、自己人，其实咧都系主持嘅咧，包括一个大叔啦，同埋两个大婶嘅，我哋呢度充满大叔大婶的爱嘅。 但我就觉得咧，日本版咧可能喺道具上面啊，或者系一啲衫上面，我觉得都会比较靓啲。 哦，系。起碼個飯盒咧會靚過香港版嘅好多， 啊、因為 你哋居然係研究個飯盒， 佢做個飯盒 嗱、啊，因為首先日本人去做飯盒或者整飯盒咧，真係好講究。 唔係人哋嗰個便當啊，即係唔好話攞嚟做戲嘅， 道具啦，平時嗰個便當都好過我哋嘅飯粒九倍啦，係嘛？ 係啦，咁變咗你見到咧，即係日本版嗰個便當咧，就係、是、哇好靚啦，好精緻啦， 即係用飯啊，用啲蔬菜咧砌咗好多圖案出嚟嘅、 即係啲顏色係好繽紛噶嘛。但香港嗰個咧係白飯上面攞剪菜寫住個前字， 唔係啊，但係呢個好有香港特色啊，我覺得 都係，係嘛？有幾個香港嘅人會整個咁靚嘅便當先？ 因為成個已經係哇，即係童話度咧超現實咧，唯獨是個飯盒令到我哋翻翻嚟到現實世界。 唔係，同埋佢哋食嗰啲飯咁啊，當然唔係即場煮啦。我就覺得真係好似香港你平時買翻嚟嘅飯啊，即係嗰啲菠蘿肉啊。 唔係，我覺得根本就唔係道具嚟嘅，其實係根本開緊戲嘅時候咧，啲工作人員真係食嗰個飯盒嚟嘅，誒拎埋過嚟啊，費事再買啊咁。 唔係，因為據聞佢哋喺套戲裏邊真係食好多嘢嘅，咁啊仲有個角色咧就係講阿卡文姐咧係 keep 住食嘢噶嘛，係下下個場口都真係真食咯。 OK， 咁點解真係要講下即係大叔的愛咧？我覺得自己人更加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大叔的愛呢個現象啊。你諗下，即係莫講話一個同志劇。即係甚至喺香港有幾耐，我哋冇一個劇組係令到大家要趕頭趕命趕翻屋企要追嘅。 係啊，如果 全城都喺度講緊。 開 OT 嘅時候咧，係會即刻好憎恨阿老闆㗎。 係啊，嗱，我最近咧就即係就住啲大叔的愛啦，雖然我就唔係睇得好多啦，因為我覺得自己有少少超齡啦，係咪？雖然叫大叔的愛唔係好啱呢個大叔題，咁但係我淨覺得咧，因為我同一啲即係譬如話都搞開呢個平權嘅一啲朋友傾開偈咧，大家都覺得哇，真係夢寐以求啊！你諗咗，你諗下即係搞十幾廿年平權。點會預計到香港因為一個大叔的愛是入屋到的地步，是大家對於男同志的無論那些親戚關係啊，他們的浪漫啊，他們的戀愛呢，哇，簡直是完全不單止不秒啊， 是啊， 是完全擁抱，完全為他們開心，只是欲緊的地步啊。你見到即係譬如話而家即係洗版啦，你甚至見到咧下面啲 comments 咧，通常有啲咁嘅場面咧，無論係電視又或者係戲裏面啊，有啲咩男親呢嘅行為咧，下面總係有啲恐同嘅言論噶嘛。 係啊， 冇噶，你見到。个个都系祝福佢哋咁滞嘅， 系啊，同埋个个都会话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可唔可以再加甜，可唔可以再多啲啊？唔够、啊， 系啦、啊，咁所以我突然间觉得香港嘅平权历史会唔会真系会拜一步嘅叔叔，即系大叔的爱咧？于是乎就即系达到我哋咁耐以嚟梦寐以求嘅目的，就系将男嘅即系同性关系同埋嗰只 intimacy 咧，系将佢正常化都不得止，系将佢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入晒屋。同埋歌功仲得添啊！ 但我就諗緊咧，會唔會其實咧呢一段時間咧，亦都好適合咧？如果你係想咧公開出軌嘅話咧，都未必係一個好時機嚟嘅，因為大家已經接受咗，你嗰個認知能力又多咗啦。 係啦，咁但係大家要冒一冒險嘅嚇，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嗰只即係，就算你見到你阿媽咧睇得即係好鬼肉緊咧，咁但係始終佢都知道嗰樣嘢係做緊戲嘛， 係 嘛？同埋發生喺阿甜甜同埋木木嘅身上面，同發生喺自己嘅仔上面咧。即係都係兩碼子事嚟嘅， 都係 咁，所以大家都要 take 個 risk 嘅。咁但係當然啦，我覺得時機而家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嚟嘅，咁啊真的。 因為我都有同啲媽咪級嘅人傾過偈咧，佢哋竟然同我講話，佢會揀翻阿子千嘅咁樣。 係 我話哇，你真係咁諗嘅。我話你自己睇啦， 係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戲還戲，咁但係即係始終我都覺得咧，我覺得係好卡通嘅，睇得好開心嘅。 係。 咁但係始終覺得咧，係都幾超現實下咯。即係你落翻去香港個真實嘅社會面貌嘅時候咧，你又覺得都真係爭幾條街嘅，即係遠嘅唔講啦，講嗰間地產公司係嘛？ 有一半都係亂㗎嘛。 六個職員 係 有四個係亂㗎啦， 係啊， 有兩個係直變亂㗎嘛，好似係。 一二三四，睇先。 有兩個直變亂咯， 係啦，有兩個直變亂咯， 連埋阿田啊嘛， 連埋大叔， 係啦，三個啦，咁然後跟住仲要係搞四個關係啦。间公司里面得六个人嘅啫，系嘛？咁然后跟住你发觉啊，原来就算咧，即系其中一个输咗都好啦，冇事嘅 ，no hard feeling， 唔会影响同事工作关系，仲要调翻转头去祝福你嘅，去马啦你咁样。嗱、啊，即系嗰样嘢系超现实得好紧要嘅。令我觉得咧，即系等于好似我睇《Call Me By Your Name》一样。对于我嚟讲咧，《Call Me By Your Name》咧，其实都是一个童话嚟嘅，一个好靓梦幻嘅。因为喺里面咧，即系就算叫半出柜咁先算啦吓，但系你觉得佢哋嗰只嘅暧昧咧，系冇一只道德审判啦，冇尴尬啦，亦都唔需要去出柜啦。佢老豆甚至觉得你应该吓忠于自己嘅 feeling 啦，嗰段说话好感人啦。咁所以睇嘅时候，你睇得好开心嘅，但系你要记住呢个系梦幻嚟嘅，唔系真实嘅画面嚟嘅咁样。 系啊，因为你睇大叔的爱咧，其实阿田喺个即系佢周围同人出柜嘅。 即係其實又要同家姐啦，咁又係公司啦，咁好似好理直氣壯咁樣， 蘋果啦，係 啊，咁但係其實咧，即係現實生活入邊咧，我諗好多同事咧都唔想理嘅，其實或者係。誒唔知啊，冇所謂啦，即未必係你哋 唔係，同埋仲有好多行頭，大家都係要好小心嘅，係冇諗過會出櫃嘅，真係。咁所以睇還睇啦，即係我哋有少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都要記住係一個一廂情願嘅夢幻。咁、我哋當然好希望呢個夢幻有朝一日會成為事實啦。但喺成為事實之前咧，就要大家要繼續警醒，大家要繼續努力咯。 咁希望大叔的愛都係第一步啦。咁起碼係令到大家睇起上嚟其實容易接受咗嘅時候，如果你身邊真係出現一個同志嘅話咧、可能你個包容度亦都會高好多嘅、 希望如此啦。咁、希望下個禮拜大家睇呢一個日本版嘅時候都睇得開心心啦。 係。 OK， 好啦，咁講翻今個禮拜另外一個單咧，即係重要嘅事。我哋要讲下体育啦。 嚟啊，嚟紧奥运啊。 系啊，嚟紧奥运咧，其实嗱，我最新咧就揾过一个即系调查啦，就原来奥运入边咧已经有142名咧公开出柜嘅，即系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 但142个，如果计起上嚟，其实真系唔多噶、哦。 唔多，其实总共有几多人参与呢个奥运嘅？ 但系我就冇呢个数字，但系起码比上一届多嘅。佢话已经系多出咗咧两倍噶啦。 系啦、我记得因为2016年嘅奥运会咧，其实好似系得56个咧出柜嘅运动员嘅啫，咁啊来自22个国家嘅，嗱廿几个国家啦，咁有啲人就研究话咧，其实系同咧即系嗰个国家咧有即系全球有几多个国家系通过同志婚姻咧系成正比嘅，咁而今年咧其实即系同我想讲同志奥运会添，同志奥运会咧就会系嚟紧年尾举行啊，喺香港 2022 讲翻呢个 Olympics 咧，其实今年咧嗰142个即系出柜嘅运动员啦。咁其中好似有一個係 trans 添啊， 係啊，咁其實呢位 trans 嘅即係參賽者咧，就係嚟自新西蘭嘅，咁佢就係叫做 Laura Habit 啦，咁佢係一位即係跨女啦，由男變女嘅，咁就係參加呢個舉重嘅項目噶，咁其實咧佢一直之前呢幾個月咧都引嚟好多嘅即係注目啦，因為佢始終都係第一個即係被挑選入呢、這個奧運會嘅，係啦，跨性別嘅。選手啦，咁但係都係都 OK 嘅，佢最後都係會參加呢個比賽嘅。咁但係其實出面啊、外面坊間啊，其實都會有即係持有不同反對嘅聲音咯。咁但係我相信佢嗰個比賽咧，依然係繼續會進行嘅。 係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開心啦，即係好似一屆一屆嘅即係國際知名嘅奧林匹克運動會啦，都越嚟越多一啲真係願意出櫃嘅選手啦。咁但係曾文話咧，喺出櫃嘅選手之中咧，今年度咧女性嘅運動選手咧係佔大部分。 是啊，那个报道仲话呢，其实女性的选手是以8:1的比例去。 即是八个 lesbian 就有一个的 G-man。 八个同性恋。 哦，八个同性恋。 我估是啩。 哦 ,ok。 因为咁上下啦。 8:1咪真是八个同一个咯。 你哋两个讲。你两位大婶啊，你哋讲的东西其实是同一样东西。ok。 咁即系其实大概有， 我顶你哋两个唔信。 即系其实如果真系有104个即系同性恋者嘅话，咁我谂入边应该系有102个多啲就系女仔啦。咁就十几个。 得啦，你讲完啦，大家明噶啦。其实基本上你完了 啦。 总之8:1啦吓。OK。咁但系与此同时，我哋当然高兴啦，即系多咗吓，即系甚至系比2016年咧系即系多咗一倍添。咁但系咧，与此同时亦都有个数字公布话咧，其实今年咧。有69個參與呢一個奧運嘅國家咧，其實佢哋都係喺自己嘅國家裏面咧，就係將同性戀咧係立法定為咧係刑事罪行嘅。69個國家，咁而好似咧超過一半嘅呢69個國家裏面咧都係來自非洲嘅。OK， 咁大家都即係呢一日聽到個新聞啦，就來自烏干達有一位嘅舉重選手啦。比賽都未開始，咁然後就已經逃離咗呢個奧運村。咁然後決定唔翻去烏干達嘛？ 係啊係啊係啊！ 仲叫大家唔該你通知聲，我喺烏干達嘅老婆啦咁樣。咁但我深信，若果譬如話有一位即係同志嘅運動員係來自烏干達，咁而今次有機會可以出國啦，咁然後去到呢、這、一個即係日本參加呢個運嘅時候咧，可能或者都會做一個類似嘅決定都唔定。因為大家要記住咧，其實烏干達係相當之恐同噶啦。如果佢真係以一個同志身份翻到去國家生活嘅話咧，其實係過住好非人嘅生活嚟嘅。 係，同埋另外咧嚟緊咧呢個奧運。我覺得有一個嘅即係運動項目咧，其實以往咧我都好中意睇嘅，但今年咧就一定必然會睇噶啦，就係講跳水啦。 因為裏面有一個嘅美國嘅選手咧，咁其實講緊咧就係因為佢係本身啊係被收養嘅，因為嚟自柬埔寨一個孤兒啦。咁但係收養佢嗰個嘅爸爸咧，其實係一個同志嚟嘅。咁然之後就令到佢咧長大成人咧，就成為咧美國嘅國家隊住去參加跳水，所以一定要睇啊，一定要支持啊。 咁仲要話咧，好似領養佢嘅時候咧，咁其實佢當其時係孤兒啦，就係好恩瘦嘅，因為 好多病痛啊。 哇！但係而家咧，淨係好多嚿腹肌啊，好鬼 fit 啊，仲要做埋呢個跳水嘅選手添啊，幾勁 啊！咁大家要記得佢個名咧，就係、是、Jordan Winded 啦。 嗯， 我22岁嘅跳水选手。 好、okay, 嗱，讲开啦，咁不如我想讲多另外一样嘢咧。咁因为咧，其实喺巴西咧嘅巴西总统咧，巴西总统我唔记得佢嘅中文译名啦。咁但系巴西文咧就应该系 Bolsonaro 嘅。咁佢出咗名就恶名昭彰，系一个恐同嘅总统啦。咁甚至佢话你我唔介意啲人话我系恐同噶，我愿意做一个好骄傲嘅恐同嘅总统咁样啦。咁同埋，因為喺呢一兩年裏面咧，就住有關巴西嗰個疫情嘅爆發咧，其實佢係俾好多人批評咧，就係佢嘅措施係非常之差嘅。 嗯， 咁但係呢一個咧，自許為我係一個好驕傲嘅恐同總統啦。你知唔知最近咧就入咗醫院？ 哎呦， 咁我就唔係好黑心嘅，希望佢可以即係早啲康復啦。咁但係佢嗰個入院嘅原因，我係覺得即係拎出嚟講一講，因為佢係入院之前咧，佢係連續五日咧，每日嘅24小時咧。佢系停唔到打 C 液咯， 即系横隔膜抽筋喎佢。 咁可能真系同呢一个肠系有关啊，曾文华。 哦、 但你谂下，24小时不停打咗五日嘅 C 液，然后先至入去医院，入到医院仲喺度打紧。 哎哟！ 但通常话打 C 液咧，系咪俾人哋就紧所以打 C 液噶？ 系嘅咩？系嘅咩？我又未听过呢、這个。 唔系啊，通常打 C 液要喺后边。拍佢两嘢啊！ 拍佢咯， 系啦，或者 就唔 或者佢可能要拍几十嘢， 系啦。如果佢喺我附近，我一定会帮手嘅， 狂拍佢。 系啦，呢啲善事我一定会做嘅、嗯，因为佢自诩为一个最骄傲嘅恐同总统啊嘛。 嗯、 OK， 正式开始呢个晚上嘅自己人，下个星期要睇日本版咯。 跳舞啦，跳舞啦！一听佢音乐要跳舞噶啦， 跳俾我睇。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脈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 是谁做爱都不理，对或错啊？ 系啊。 OK， 咁啊，大叔的爱啦，终于喺呢一个咧就系、是、阿田同埋阿木啦，就系、是、你嘴我，我又反嘴你嘅情况底下咧，就高潮迭起就完咗啦。OK，、嗯、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咧，有咩未见过嘅老机嚟讲咧，硬系觉得真系到喉唔到肺。咁所以谂下香港版，既然而家咁好收视、咁好口碑啦，咁如果真系有香港版嘅第二集 Season Two 嘅话，会唔会讲佢哋真系会开花结果，可以等到香港有同志婚姻真系可以披上婚纱咧？ 都希望又话有电影版嘅时候，可以咧有更加多嘅甜蜜嘅情节喺里边啦。 通常电影版系唔会好睇嘅，你睇下《Sex and City》。 我唔 系你睇下日本版就知啦，日本版个第二季嘅大叔的爱咧系冇人想睇， 好唔掂啦，系咪？ 不过我都想咧，临尾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 Anson Lau 咧都出 post 去讲咧，佢话佢哋嘅关系咧系木田嘅 CP， 而唔系田木嘅 CP， 终于真相大白啦。 哦 ，OK， 因为公同埋受系要即系分排名噶嘛，系嘛？ 系啊， 佢识噶， 我都好 in 下噶，某啲情景嘅情况底下。OK， 咁但系转头咧，将会诶请嚟一对咧，就系、是。真系忠诚眷属嘅同志伴侣，同我哋倾下偈 啊！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对于喺立法会问答会上面话喺修订防贿条例嘅问题上一定会走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释，现时认为有关事项系唔应该做。林郑月娥话，行政长官要向中央政府和特区负责，是唯一有双重效忠和双重问责身份的人。如果受本地法律过度地在公众问责方面受限，会直接影响宪制功能。但他说不等于没网管，中央有监察和审核机制。行政长官如果有贪污和不清廉的行为，中央一定会看在眼内。国家主席习近平亦指打贪不手软。林郑月娥又话，选举期间佢两次被投诉，而要接受廉政公署查问，结果系唔使跟进。本港寻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个案系11956宗，另外初步确诊少于5宗。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连续第四日破千。一名入住东京晴海奥运村的海外奥运相关人员病毒检测呈阳性，是奥运村内首名确诊者。东京奥组委未透露病人详情，但据报不是运动员。包括一名人士在内，新增15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是今个月初奥组委对外公布奥运相关阳性个案以来的单日最多，累积超过40人。呢15宗新个案包括7名业务承包人员、6名体育相关人员同埋2名传媒人员。欧洲水灾增至超过150人死亡，仍然有过几百人嘅失踪。喺灾情最严重嘅德国，超过100人丧生。随住洪水开始减退，救援人员展开清理工作，估计可能会发现更多遗体。在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有居民说所有东西在15分钟之内完全淹浸，亦有居民表示大量汽车和房屋被冲走，住在这里20多年从未经历这样的事。而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个小镇，洪水引发山泥倾泻，多人死亡。邻国比利时亦有超过20人在洪水里面死亡。荷兰南部、瑞士和卢森堡受到暴雨影响，有河流和湖泊缺堤，行人天桥要关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 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宠粪犬学堂， 狗狗冇零食就唔听话，点好啊？ 用零食去做训练咧，系一个好有效嘅方法嚟嘅。但系点样去运用零食，都系一个技巧嚟噶。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Gaining News。现年33岁嘅女同志 Kobe 喺旧年五月去到基督教联合拿打素社康服务辖下赛马会天水围社区健康中心接受俗称拍摄抹片嘅子宫颈细胞检验。不过佢表示，当向医生表明女同性恋者身份之后，医生就拒绝为佢做抹片检查。Kobe 感到难受，事后向各政府部门投诉，至今未获令佢满意嘅回复。而立场新闻向有关中心查询，发言人就表示，负责的医生陈慧忠是基于临床因素和病人的利益作判断，否认同事主的性倾向有关。而根据 Kobe 的忆讯，医生向他表示检查过程有机会令他的处女膜破损， Kobe 指自己不介意，而他的处女膜早已经破损，愿意接受检查，但是医生仍然拒绝。另一方面，妇产科权威中大医学院妇产科名誉临床教授张康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出，曾经有过性行为的女士都建议接受这类的检查，包括女性行为。而卫生署亦都回应表示，上述健康中心并非隶属处方。而关于子宫颈癌的筛查，政府相关专家小组目前建议年龄介乎25至64岁曾经有过性经验的妇女定期接受筛查，又列明只要是有性接触的妇女，不论她的性倾向是怎样，都应该接受筛查。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在11号的时候裁定，该国的同性伴侣和单身男子可以透过境内代母生育，这个政策被婚姻平权支持者视为迈向平权的一大步。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维护 LGBTQ 族群权利的领先国家，但是先前这个国家仍然禁止同性恋夫妇和单身男子在境内寻求代母，有需要的话只能够向外，例如是印度、泰国或者美国等国家寻求代母的服务。以色列代母生育在1996年就已经合法化，但是对象只是针对异性恋夫妇或者单身女性。最高法院在2020年就指出，将同性伴侣和单身男子排除可以找代母生育是属于违宪，并且命令在一年内要结束这种歧视。而在7月11号这项不平等的规定就终于结束。这一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我記得上個星期咧，我哋嘅節目專題咧，我哋請咗一對咧女同志上嚟啦。咁佢哋合夥咧就經營咗一個咧就係wedding planner 嘅 service。咁啊，專係咧其中一個 service 咧就係提供俾香港一啲同志嘅 couple 咧，如果佢哋有興趣咧去外國註冊結婚嘅話咧，咁佢可能會提供一條龍嘅服務啦，喺當地點樣去買 license 啦、穩證婚人啦、甚至可能係拍埋婚紗相啦，即係等等啦嚇。OK， 咁而佢哋最近咧就有一個新嘅舉措啊。咁就話說咧，就喺呢個疫情嘅期間咧，美國方面咧就有一個新嘅措施。咁海外嚟到即係本地即係美國註冊嘅一啲朋友咧，其實就唔需要老遠飛到過去啦。 哦， 可以透過虛擬網上面咧就可以註冊啦。 係， 哇，咁即係發達啦，係咪先可以慳翻一筆、啊？ 但好似都話要你嘅對方係有呢個英國嘅唔係美國嘅 passport 啦，咁樣嘅。 唔係，唔使。 唔使咩？ 唔使。 你上个礼拜冇翻咩？ 我有啊有啊，但我见 你上个有冇带个脑翻嚟啊？ 我记得佢话因为啲人要去美国，咁因为可能去个州份嗰啲，我唔系我再听下先，我再听下，我唔肯定。 佢其实佢上个礼拜其实系冇翻嘅，话翻俾我哋监制知啊。 因为阵啊，你可以啊喺佢上个星期 tick 嗰度咧，你可以打翻个交叉。 唔系啊， 佢上个礼拜冇翻过。 因为呢样嘢我已经做咗啦，所以我冇。冇乜留意， 你唔留心听书啦，已经 做咗啦嘛。 咁但系今日咧喺我哋眼前咧，就真系有一对咧，就系月阳真系飞到去美国，因为嗰度咧都算系美国嘅国土嚟嘅。喺边度咧？就飞咗去关岛结婚。 嗯， 嗱，咁今日要捉住佢哋上嚟咧，讲下佢哋呢个即系结婚嘅故事啦，同埋旅程啦。 系啦，咁坐我哋身边咧就系、是、Dino 同埋 Jeffrey 嘅。 边个系 Dino？ 边个系 Jeffrey？Hello， 大家好啊 ，Dino。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啊。 喂，算唔算系新婚燕尔啊？因为我听闻你哋喺关岛结婚系几时话？ 我哋2019年十月啊，其实2019年9月嗰阵时系注册嘅。 OK， 就是2019年啦。咁但系好似话喺香港咧，即系摆个系摆酒啊嘛，真系。 我哋行教堂加摆酒就上个礼拜六咯。 哦，咁即系新婚燕尔，梗系计香港摆酒嗰次系嘛？攞完礼之后先至叫做系开始噶嘛。 系。 OK， 恭喜晒啊 ！OK， 咁啊，亦都即系祝你上嚟啦 ，share 一下你哋喺啊关岛注册嘅即系故事啦。点解系关岛呢？ 其实因为嗰阵时咧，咁就Dino 嗰边教会啦，咁佢都识咗一对就都系 lesbian couple， 咁佢哋就啱啱其实系我哋2019年结婚，佢就好似早2-3年到2017、2018就都喺关岛结咗婚嘅，咁佢就 share 俾我哋，咁其实都唔错嗰个地方，咁同埋佢都话佢嗰边有个 agent 会帮佢做处理，咁都几好人嘅，咁所以就介绍咗我哋过去咯。 所以你之前完全系冇去过关岛嘅， 完全冇去过， 只不过因为有对女同志 couple 佢哋去过，咁于是乎就叫做好似佢都知定啦，咁攞晒 info 就照跟， 冇错。 OK， 嗱，我都冇去过关岛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关岛几远啊？距离香港几耐机程啊？ 4个钟左右。 哦，咁近嘅咋？ 嗯， 4个钟啫， 系去同日本系一样嘅时间嘅， 系咯， 距离都差唔多。 OK， 咁啊，但系其实关岛就即系都系讲日语嘅地方啦，系嘛？大部分定系 其实理论上因为佢系美国嘅，所以理论上系用英文嘅。不过嗰度其实日本人多过美国人咯，咁所以都系日文会不停听到。 OK， 首先系旅游节目先，关岛系一个点样嘅地方？ 充满异国风情啦，阳光与海滩咁样嘅，好舒服嘅喺嗰度。 哇，同埋你哋好彩啦，真系啱喺疫情嘅之前。 是啊是啊，那時候我們9月跟住過幾個月就已經開始疫情了。 是咯、啊、那真的好好啦，如果麻你撞正疫情仲要在海外結婚的時候呢又飛不到又成啦，那好鬼煩的嘛。嗯、但是曾文華你差啲都上不到機喎，你剛才跟我講。 哦，我哋唔會上唔到機嘅，咁其實都因為其實我哋當時去嘅時候都係有班直航機嘅，咁啊，係啦，咁不過我哋去完結完婚，好似話1個月到嗰個直航機已經取消咗啦，因為香港人實在太少人真係會走去關島，所以經營得唔係咁多客仔，所以冇咗咯已經。 OK， 嗱，直航機即係我曾經咧喺香港飛過去富國島啊，咁、原來我之後先發覺咧，原來喺亞洲咧唔係咁多地方咧係可以即係直飛去富國島嘅，因為你真係要足夠嘅遊客。咁即係話以前其實有足夠嘅香港遊客去關島先至開到直航咯， 係啊。 咁但係近年就差咗啊，於是飛埋你哋最尾嗰一轉，然後跟住就即係個直航關掉啊，咁慘啊！ 好啦，不過我哋去到嗰度都，不過我哋嗰陣時淡季咯，九月幾，但係真係冇香港人嘅，我哋就好似嗰幾日就係見到一個香港人 couple 喺度咯，都係 係嘛 ？OK， 嗱，轉頭先慢慢講下你哋啲相知相愛故事啊。我哋即係首先講咗，即係去關島呢一程，其實嗰個結婚嘅程序同埋手續係點？有幾難有幾易啊？ 非常非常之簡單。因為我哋就其實一開頭就已經頭先講咗，即係揾個 agent 咁嗰邊啦。咁佢都係香港人移民咗去關島嘅，咁所以其實非常之溝通完全冇問題啦。咁啊個價錢亦都唔係太貴嘅，咁其實就咁啊。 大概幾多啊？等我哋有啲 reference 啊。 3000-4000。 3000幾蚊係包乜嘢？ 就 佢處理，佢當日會包架車車我哋過去嗰場， 哦，包埋車添， 跟住就嗰度嘅手續啦，咁同埋佢之後會寄翻張證書過嚟我哋呢邊啦，再包埋佢做埋證婚人啦，咁咯，咁即係我哋自己要俾嘅就係嗰邊自己飛機票同食宿嘅啫。 哦，咁三千幾蚊相當之廉宜喎，真係 好抵俾㗎。佢係朝頭早八點鐘喺你大堂 lobby 嗰度見到你，跟住你就係簽個名，佢幫你填曬 form。跟住車你去嗰度宣個誓，咁就散 band 噶啦。 係咯，咁同埋你講到好似好唔抵咁樣，但係 冇咩儀式感咩？冇咩儀式喎，真係。 係咪唔係？同埋佢使架咩車嚟先？係咪 limousine 先？ 普通私家车我已经唔记得啦， 即系有啲 Uber 仲会靓啲系咪啲车？ 咁但系当时你哋着咩嘅咧？会唔会着晒礼服？定系同我谂会唔会好似关到啲赌民咁 casual 嘅咧？会？ 我哋出发之前有懒系认真咁样衬过嘅，即系着下啲点样衬过恤衫啊，又整啲花花喺个身度啊。但系后屘发觉个成个程序咧系太过简单啦，根本冇乜机会俾你影相，同埋冇一个即系话好，即系冇话大家心目中好靓嗰啲背景咧。咁就所以衬咗咯，我自己着咗咯，记得。 即系当时就冇摄影师嘅， 冇噶。 哦， 我以为你自己唔安排。 我哋有諗過，我哋啲阿爸阿媽話：，啊，使乜跟你一齊過去啊？但後屘嗰個 agent 話：，好快嘅咋，好簡單嘅咋，乜都唔使噶，乜都唔使， 所以全程都要 selfie 咁啊，真係好慘， 真係 selfie 咗我哋。 OK， 同埋聽聞話，好似你哋嗰個宣誓嘅儀式係簡單到你哋唔可以相信嘅。 我諗全程個宣誓儀式只係一至兩分鐘到咯，即係佢只係問我我哋填完 form， 跟住就問我哋話你知唔知如果你俾假信息係一個 legal liability， 跟住話I understand， 跟住就而家宣布你哋係丈夫同丈夫咁啦，即係連講 I do 嗰個機會都冇。 咁誓詞咧？因為我知道我外甥因為上年結婚啦，即係我哋去沙田註冊嘅時候咧，喺個律師行啦，咁佢都會即係提供一張紙仔俾你讀一啲基本嘅嘢噶嘛，有冇啊？ 冇， 完全冇。我讲嘅就系得嗰一句 I understand，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 I understand。 咁有冇交换戒指嗰啲咁嘅？都冇噶啦。 冇啊，佢就系 care 你签名，我知用咩颜色嘅笔咯。佢就系咁提我哋唔好用红色笔啊。 同埋最 care 就系你有冇重婚咯，有冇犯法咯？ 系咯， 要你 confirm 嗰点。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觉得系咪好似唔抵咗？ 少咗啲浪漫咯，个感觉 系得咗啲， 系得个方便 美好回 忆。系少咗啲浪漫，但系就多咗个方便咯，真系系咯。 系 某程度上，因为我哋拣关渡当初都系因为为咗方便嘅，咁我哋一路都系谂住真系摆酒嗰日先当结婚，咁所以 OK 嘅呢、這个 acceptable 嘅。我哋之后都做翻啲正式嘅嘢。 但系成个过程两分钟咧，我连谂下反悔都冇，都嚟唔切啦。你明唔明啊？ 知啦 ，I understand。 我谂咧，大部分港女系唔制咯。即系又冇得影婚纱照啊，又冇得誓词啊，又冇得喊啊，又冇得交换。 咁大部分嘅港女未必会去关到结婚咯。 唔系啊，我少觉得我走去换个新嘅身份证啦，嗰、那个程序都耐过去结婚啦，两分钟。 都可能系， 系咪先？ 你仲拣相咧？你影完嗰张相之后， 系啊，同埋我一定会坚持影多两张噶嘛。 系 最多好似三张嘛，因为影。 啊，我又唔知呢、這个。 我唔怪之你嗰张相肉酸。 咁我覺得下次咧，如果真係有朋友要去關島咧，我諗真係要即係帶定個攝影師啦，同埋會唔會可以主動提出？其實我想講啲咁嘅嘢啊，我想交換戒指，我想 kiss， 咁樣得唔得嘅咧？其實 我諗喺嗰個場合嗰、那個 staff 就唔會俾你做噶啦。不過嗰、那個 agent 都同我哋講話，其實唔少香港人係會做多啲嘅，即係可能喺嗰度起碼擺個細細嘅 banquet， 可能請廿零三十個人，咁係有啲人做呢啲嘅。咁嗰度個景都真係好靚，靚得好緊要，係非常之適合影相。 係咩景啊？可唔可以形容下？即係其實係假嘅， 因為關島咧係佢真係好遠好遠都冇任何一個島嶼，所以其實你四圍一個海灘，你望出去都係一望無際，係海天一色嗰種。咁、我哋當時仲有個天氣都幾靚，落完雨啦啱啱，但係其實幾靚嗰度啲相，亂影都好靚真係。 O K， 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真係考慮咧去關島嘅話咧，首先要記住會好方便啦，會響聲咯，好快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風險由人嘅，如果你做多少準備，你可能即係譬如話咁好景色係咪先？周圍都可以取景。 又唔係香港啲咧用到爛曬嗰啲景。咁當然啦，香港而家你可以去大澳啦，有條新嘅橋啦。 係啊，紅橋好出名啦，而家 我諗會多人到咧，有機會會搭咯。 坐 影唔到噶啦，有 影唔到噶啦，逼到咧要抽籤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可以做多少準備，你真可以帶埋套拖去啦。系嘛，即系可以影多啲靓嘅即系结婚相啦。 我谂喺嗰度影 pre-wedding 会好靓， 系嘛 ？OK， 咁但系你 stay 咗几耐啊？系咪都系嘘声咪分？ 我哋一个闪婚嚟嘅，我哋一个三日两夜嘅过程。 哇，你就好似去露营咁嘅啫喎。 系啊，即系收工就搭飞机走，跟住第二朝起身就签字，然之后晏昼就 shop 个屏，第二朝就早机翻嚟。 OK， 咁但系嗱，即系个决定系点解咧？嗱，转头先慢慢讲下你哋即系有几耐啦。咁但系点解毅然喺2019年决定要去关岛结婚咧？ 我谂系因为嗰单官司咧，即系话可以合并报税嗰单官司。 梁振刚嗰单。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公务员。 系啦，嗰一单。咁就因为我嗰阵时我读紧书啦，咁佢又做紧嘢啦，咁但系佢交嘅税都颇多，咁我就觉得既然可以都就系一齐报税可以悭啲啦，咁就不如快啲结咗佢先，咁之后我哋再补摆酒啦。咁同埋嗰阵时咧，因为好急啦，所以就以快为取决。為呢個首要條件，所以咧原本就考慮啊新西蘭好啊，定係加拿大啊，定係嗰啲啦。後屘都因為我哋請唔到十幾日假啦，太急啦，咁就不如。 Pogo 咪新西蘭咯， 係啊， 係啊，但係要好耐啊嘛，譬如英國嗰啲要過咗兩個月咁樣，我哋搞唔掂。 新西蘭都唔係複雜嘅，不過你預先要準備好啲好多嘢啦。 唔係佢裝身好複雜啫嘛，個程序唔係好複雜， 我個人複雜啫。 係啊， 嗰邊結婚都唔複雜。 系啊，真系可以考虑啦。咁就系因为就系梁振刚嘅呢单 case， 咁啊触发你哋觉得，咦？既然有个权利可以行使，点解唔做呢件事系嘛？ 系啊。 咁所以都有少少浪漫之中系带少少好 practical 嘅心态啦。 嗯， 一阵人都未有机会可以享有呢一个系人都可以即系拥有嘅公民权。咁点解我哋唔可以以呢一个即系配偶嘅名义去攞翻一个即系税务嘅优惠啊？系嘛？以往我哋真系俾多咗噶嘛，咁多年都相对地俾多咗啦，吓同异性恋者系咪先？ 但系福利又唔系即系一样、啊， 权利又唔系一样、啊， 系、咯？ 哎呀， 即刻嬲猪族 啊！呢啲语气好好啊，我觉得。以后我哋用呢种方法嚟到争取平权，可能或者 work 都唔定，几 Q 啊！OK， 咁你哋之前有冇其实即系譬如话都搜查过其他资料啊，有其他嘅选择啊咁样，都系关岛系唯一一个你哋嘅选择。 其实当时系挣扎咗好耐纽西兰嘅，因为我都有个亲戚都系咁样样就去咗新西兰嗰边wedding 啦。咁不过嗰阵时主要个问题都系请唔到咁多假，咁而我哋又唔想拖，因为可能唔知去到几时先至结咗婚，咁所以结果就咁嗰边因为佢三日两日搞得掂，咁其实即系连埋个 weekend， 咁其实都即系请多一日假就搞掂，咁所以最终去咗。 但系睇翻转头咧，你突然间发觉原来我哋咁样急法咧系急得咧好彩咯， 系啊， 因为真系啱疫情来临之前咯，而嗰阵时冇人预计到会咁嘅局面噶嘛， 系啊， 如果你稍微拖少少，可能拖多几个礼拜咧，你已经飞唔到啦。 系啊，因为同埋我哋就系嗰阵谂住，我哋早啲搞咗呢张纸先啦，跟住后来先翻嚟香港再搞摆酒，结果个摆酒一拖到而家先至搞得掂啦。 系啦， 同埋个 honeymoon 咯，个 honeymoon 到而家都未去到。 系啊，你哋去得关岛都唔知埋个即系 honeymoon， 真系 后悔非常。 结果而家反而翻到嚟香港就系、我哋嘅 honeymoon 决定系 staycation 啦。 系尖沙咀。 咁但系你心目中其实想去边度嘅咧 honeymoon？ 其实我真的很想去新西兰，因为我很喜欢个景色的。是啊，咁所以不过那阵时就都是请不到咁高价，所以算啦，迟啲先去啦。 真的要去新西兰，因为我最近在 Netflix 睇到新的戏咧，好好睇叫 Sweet Tooth 啊。咁佢哋就喺疫情之前咧，已经系飞晒成个 crew 咧，就去新西兰影啦。咁都系有少少 sci-fi 啊、fairy tale 啊，你以为用好多 CG 啦。咁但系佢哋话，其实我哋唔使用好多 CG， 因为新西兰啲景已经靓到咧，你唔使用 CG 嘅。系啊，真系要去一去谂一谂。嗱，但我都想问多少少，譬如你啲关岛咧，即系虽然系咁快啦，咁方便啦，咁但系你观察到，即系譬如话帮你即系做仪式嘅嗰啲人啊，手续嗰啲朋友啊，面对同志 couple 系咪好平常嘅一件事嚟嘅？ 我觉得好平常。 真係 又是着咗， 我 覺得我哋好特別多啲平常人。 我完全唔覺有任何特別咧，因為其實去到嗰度，我哋完全全程係即係拖住走嚟走去啊，攬攬石石都會喺條街度，咁都冇人理我哋。我諗可能因為實在太多遊客咯，嗰度真係咁係啦，因為真係冇乜。反而我都分唔到嗰度到底邊個係 local 邊個遊客，完全旅遊點啦，成個島都 好似自然融入到嗰、那個即係性傾向唔係一個 issue 咧嗰度。 係咁，但係我諗亦都要喺當地咧要熟知個文化嘅。咁你知咧、嗯，即係就算香港咧喺旅遊區咧，我哋唔知點解咧，對於遊客咧嘅睇法係寬鬆度大好多咁、嗯。 都係 即係佢哋飲醉酒，預咗佢哋會飲醉酒噶啦，嗯、即係嗰種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既然關島都已經係通過同治翻嘅地方，因為佢哋係美國嘅一部分啦，咁、嗯、所以即係美國已經全國即係通過咗啦。首先喺即係法律上面真係白紙黑字寫明嘅話咧，我覺得喺個即係文字上面一定會有所轉變，一定嗰個接受程度係會高咗好多。咁但係當然同時啦，可能喺南部嘅地區嗰個反響亦都會大啦咁樣。咁所以咁首先恭喜你先啦。咁但係轉頭咧，當然問多少少啦，因為其實你啱啱先喺香港咧，就係上個禮拜先擺酒啦。係 啊， 咁喺香港嘅擺酒嘅情況又係點咧？咁今日捉住咧就係、是、大概喺2019年嘅時候咧，就喺關島咧註冊結婚嘅 Dino 啦，同埋 Jeffrey 啦，同我哋傾下偈啦。嗱，以下呢首歌咧，跟住落嚟咧，啲歌都係由你哋自己揀嘅。首先咧就揀你一隻歌咧，叫做 The Promise。點解揀呢只歌啊？ 因为其实呢首歌纯粹就我本身系有睇开一个 YouTuber 唱嘅，咁我其实一开头系唔知道原来佢系基嘅，咁然之后后来突然之间，点解呢首歌 pop up 咗系佢同另一个男人会着住喺度婚纱咁结婚咁样样，跟住先至发现原来佢系基嘅咯。 OK， 系咯，咁所以我哋 wedding 嘅时候都用咗呢首歌做我哋成长片段嘅嗰首歌。 系啊，我哋喺节目里面最近呢几个月都访问咗啲KOL 啦，唔系 KOL 系 KOL 啊， 嗯 啊，即系同志嘅 KOL 咁样啦。OK， 咁、可唔可以介绍佢系边个啊？ Sam Choi， 咁其實都有啲特別嘅，因為佢其實係香港移民第二代咯，不過其實佢唔識廣東話嘅，咁所以同香港都冇乜關係。咁係啊，咁不過佢同佢老公而家兩個都係美國嗰邊嘅叫做唱歌 YouTuber。 OK， 咁所以其實呢個歌咧就係佢哋兩口子一齊唱，佢哋已經結婚㗎啦。 係啊，呢首就係佢哋自己作嚟for自己 wedding 嗰一日用嘅主題曲咯。 OK， 我哋一齊聽一下 Dino 同埋 Jeffrey 嘅選擇，亦都喺佢哋喺香港咧擺酒嘅時候咧，揀嚟咗呢一首作為佢哋 wedding。Sam Choi 加上 KC Breathes 有呢一首一生嘅承诺 The Promise。 Breathe in the moment, we are sending out a message. This love here for a second, just a sense in the story of us. A sense in the story of us.Your hand in mine, and we are burning like two flickering lights. Out past this moment, we are flying through the days and the nights. Flying through the days and the nights. I'm trying to keep this image I see. I know we can't stay there. But still I believe that this you and me will always be somewhere.'Cause I swear that when forever fades into a memory, nothing will ever take you away from me. This promise of mine is a promise inside. And as we're looking back on who we used to be, with everything I am, I swear you'll always see this promise of mine.It's over till the morning brings the first ray of sun. Just hold me close, you know the road we're on has only begun. The road we're on has only begun. All the people we've become and those you've yet to be, somehow I want to show them just how beautiful you look into my eyes right now. If they could look through my eyes.Trying to keep this image I see. I know we can't stay there. But still I believe that this you and me will 对 Dino 和 Jeffrey 的推荐，这只 Wedding 之歌就叫做 This Promise， 来自在美国方面的 Sam Choi 和 Casey Reeves， 两位人兄已经结了婚，其中一位还是亚裔的美国人。 Dino 说其实大家如果喜欢这只歌的话要留意 MV， 有什么特别啊？ MV 入面呢，佢入面加咗好多中国嘅一个结婚仪式，例如有斟茶派利是啊，好多亲属一起去 celebrate 咯。咁呢个令我对于自己嘅 wedding 好多 fantasy。 fantasy 添啊。 好多 fantasy。 但你有冇用埋呢啲仪式喺你嘅婚礼入面呢？ 有啊，我哋有斟茶啦，我哋 係咪有冇挂金珠啊？呢个系咪你即係儿时嘅 fantasy 啊？ 我哋有考虑过，但係金珠原来好难衬西装㗎噃。 唔系因为我都几好啊，你应该 金珠系咩都衬唔到嘅。 衬到，我觉得你嗰个着法就系、是、即系blazer 啦，出面，但系里面唔好着任何嘢，净系挂金珠， 要有啲胸肌咁样， 系啦， 顶翻只金珠出嚟。 我谂我哋要练多几年先可以。 系啦，用个乳沟嚟到衬嗰个金珠。 阿金珠好惨啊，我觉得。 OK， 嗱，今日好开心啦，因为有一对咧都系叫做新婚燕尔啦。虽然2019年咧就老远飞到去关岛啦，就系、是、注册啦，咁但系啱啱其实上个礼拜咧先至喺香港行礼啦，因为佢哋喺教堂行礼， 系啦，喺呢个游灵堂噶， 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同晚夜晚咧就摆埋酒嘅，咁到底个香港嘅婚姻仪式到底系点样咧？转头翻嚟我哋就再同佢哋倾下偈。今日就系新婚燕尔嘅呢两位朋友咧，就系 Dino 同埋 Jeffrey 嘅。OK， 听下新闻先，转头翻嚟自己人。 盖尔大低气压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12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号手就位，慢慢看国剧 830， 我是林超荣。而家国剧嗰个投资真系好浩大，拍得住美剧，喺取景啦，投资喺美术方面，嗰啲历史剧咧，你真系爱嚟指教科书咧，都绰绰有余，因为考证得好仔细。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咁啊，话说咧，即系星期五嘅时候，大叔的爱咧就做呢个大结局啦。咁我就约咗成班朋友咧，就去咗即系约埋一齐睇咁样嘅。咁啊，席间咧突然之间咧就俾人问啦：咦，因为我哋有三 pair 人喺度，咦，你哋呢两 pair 打唔打算结婚啊？咁样，点知就换嚟一个好长嘅 pause， 大家系唔识得答。 因为大家咧从来系冇谂过咧喺香港都冇得结婚，咁点解会去结婚呢？咁样咁，但系咧，譬如听今晚嘅自己人咧，就知道可以多个选择啦。如果香港结唔到，但系又好想结嘅话咧，我哋可以去关唔到结。 系啊，同埋结得嚟可以系响声嘅两分钟搞掂啦。 三日两日唔系三夜两三三日两夜系啦。 系啊，验孕都要耐啲啊。 咁 人要几耐噶？ 都好快嘅，咁又唔使三日两夜嘅。 OK， 咁今日捉住咧就刚刚喺呢个关岛咧，就系2019年咧喺啱疫情之前嘅时候咧，就赶紧就飞咗去关岛咧，就系注册结婚。咁但系咧就系啱上个星期先至喺香港摆酒嘅，所讲嘅咧就系新婚宴宴嘅，就系 Dino 同埋 Jeffrey 嘅，恭喜晒两位。 Thank you。好啦，咁啊讲下香港摆酒嘅情况咯，有几大型先？喺边度摆先？ 我哋喺尖东一啲婚宴嗰啲酒楼嗰啲摆嘅，咁我哋就当晚就有250多人啦。 哇，都算大排筵席， 大型噶。但系因为本身已经系限聚令咧，已经 cut 咗一半噶啦。本身原本系谂住预300多人嘅，即系个场都可以容纳300多人噶。 哇，咁大个厅啊！ 系， 即系你已经限聚令嘅情况底下，然后跟住已经都有250人。 系啊，系啊，系。 咁但系每一台系点样分隔法？因为而家我对嗰啲 A、B、C、D 咧，嗰啲措施咧，我都好混乱啊，有少少。系点样坐法啊？ 哦，其实而家我哋都系四人一台咯，都仲系。咁不过嗰度就咁五张台，跟住就会隔开咗，五张台就会隔开咗咁样样咯。咁大家就其实都会睇得穿，因为佢都系啲透明胶板咁样嚟嘅。咁但系其实就其实都有啲奇怪嘅，你会见到一格一格咁样。 似下啲图书馆咯， 系不过就五张台一齐，五张台一齐咯。 哦，咁都好啲，即系好过我外甥咯。我都 share 个经验啦。咁就喺疫情都算比较高峰嘅情况底下咧，就系嗰个限聚令系两个人一台，同埋仲要台与台之间都要分得几开啦。所以我经验就系好似我哋突然间去咗一间餐厅，然后撞到好多亲戚朋友。你又嚟咗啊？你又喺隔篱台啊？即系嗰个感觉。 唔系，咁你都好啊，起码都可以坐喺度食餐饭啦。我嗰段时间有朋友结婚咧，基本上咧系得啲屋企人上咗一只类似嗰啲游船咧，或者嗰啲游艇咧，然之后系视像睇住结婚咯。系个人都到唔到啊！其实系 系啊，同埋即系其实都有少两难嘅，因为嗰个情况底下咧，即系你唔请啲亲戚又唔系。咁但係有啲親戚可能都年紀比較大啊，又或者可能健康嘅考慮啊，咁佢哋嚟又要冒風險，但係你又覺得即係唔請即係呢班長輩老人家咧，佢收唔到請帖嘅話咧，咁你好似又唔禮貌咁樣咧，咁所以我記得嗰次婚禮都有一啲嘅親戚係臨時話嚟唔到啊，唔好意思啊咁樣，你哋嘅情況係點啊？我都 OK 啊嘛。 都其实都多人是因为个疫情原因不来咯，咁不过都比我想象中多人来的啦，即系譬如我婆婆啊嗰啲，佢咁大年纪都肯来，咁其实都非常之开心。 嗯嗯嗯， 吓饮啊人唔嚟礼到都 OK 嘅。 但我想问咧，即系头先话拣咗一间喺尖沙咀嘅酒楼去做呢一个嘅即系宴会啦。嗱，我哋记得以往咧，我哋都有啲朋友上嚟，自己人咧都分享过佢哋摆酒嘅时候咧，总会系咧问几间，有一啲酒楼咧系会远距离嘅。咁系咪而家嗰个情况其实已经好咗好多咧？ 其實我哋睇場嘅時候，即係都講緊兩年幾前，都就嚟三年前啦。嗰陣時其實我哋一去都睇咗10多20家個場嘅，咁我諗所有 couple 都係咁。如果你話真係遠距嘅就冇嘅，不過咧就會有個別嘅場，你真係會見到就啊，佢一聽到你兩個男仔，佢跟住會靜咗。跟住就呆咗，唔識出反應咁樣樣嘅，咁呢啲場自己唔揀咯。咁但你問我，其實絕大部分我哋睇咗20多場到，咁都正正常常，即係都我感覺唔到佢對我有咩特別咯。即係可能一男一女同埋兩個男仔，佢都係咁樣處理㗎啦。咁甚至我會直頭去問一問，都專登提提佢，我哋兩個男仔嚟㗎，你係咪真係 OK 㗎？咁通常佢哋都話啊，咁梗係冇問題啦，都係咁做嘅啫，咁咯。 哇，都一個進步啊！ 係啊，係啊。 同埋聽你咁講，原來你今次結婚都要即係睇咗成20多場啦。系咪至少？ 咁呢个我谂所有喺香港搞婚礼嘅人都系咁嘅。 我就建议咧，即系谂住喺香港摆酒嗰啲同志 couple 咧，应该睇多啲场。 嗯， 而每一次都要讲话，我哋系两个男仔，又即系同性嘅噃咁样。因为我觉得喺呢个过程里面咧，对于嗰啲即系酒楼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 education 嚟嘅。 嗯， 即系佢哋冇做过呢个生意啊嘛，等佢哋即系翻去同老细倾下，咁谂下谂清楚，你想唔想做呢生意咯？同埋系咪你系咪真系觉得好有分别咯？我覺得那個過程是重要的，即係同志結婚在香港已經少了，咁但係要令到人係覺得即係其實呢個 market 係存在嘅，同埋有呢個需要嘅嚇，同埋呢啲客其實同異性戀嘅客諗清楚有咩分別啫，冇分別㗎其實，食嘅菜式又唔會奄尖咗嘅，雖然係有陣時我哋都好奄尖， 唔係咁通常。 常呢啲時候都係會試賽嘅，無論直同攣都係會去試賽嘅。 不過咁樣聽咧，其實真係有進步咗，因為我記得我朋友咧，即係好似啲嘛。八九年前即係可能喺香港度諗住擺酒，都唔係擺好多，可能擺十位咧。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其實喺一個密封嘅即係廳入面去進行咯。即係個酒樓可能即係有其他地方就係、是都繼續做其他生意嘅，但係佢哋咧就要喺一個密封嘅廳入面去擺酒咯。 即 係 密室啊， 唔係即係要開門嗰啲啊。即係唔會係 費事令到其他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通常未必係包曬成間酒樓嘅，可能佢有同時間有幾個廳噶嘛，咁即係費事行出行入嘅時候，其他啲客會覺得奇怪咁樣，可能會驚得失咗啲異性戀嘅客咁咯。 咁我諗而家應該係進步咗啦，同埋疫情之下咧，我諗真係咩生意佢哋都要做噶啦。 係啊，咁同埋我想問你食就 OK 啊，咁啊禮服嗰方面咧係咪都 OK 咧？因為我都試過有朋友咧，即係去結婚嘅時候，兩個女仔咧話一齊試婚紗或者租用婚紗咧係唔俾噶。佢一定係 set 死咗咧，係一套男装同埋一套女装咁去先至肯租俾你咯。 係啊， 係啊，佢哋试过，我有啲朋友。 係咪因为可能通常婚纱咧，即係租係比较贵啲？ 咁你加我钱咯。 係咯， 係啊。但係佢就話唔係，我哋嘅 package 咧只可以係有呢、這個即係新郎嘅衫，同埋可能包两套新娘嘅衫咁樣咯。但係就唔可以变晒所有都係新娘嘅衫咯。 OK。 其实我觉得呢个问题系即系一系列嘅问题咧，都系都应该点讲咧？类似嘅问题咧，其实系多啲同埋严重啲噶。即系例如我哋啱啱话系衫啦，原来咧我哋想租妈妈衫咧，佢哋唔系净系好少铺头会净系租妈妈衫噶，一定要系婚纱配俾呢个妈妈衫。 Oh, OK， 咁我哋冇婚纱，咁我哋去净系搵咧就有困难咯。同埋例如去搵化妆啦，因为人哋话其实新郎咧人哋系送俾你嘅，人哋主要系化新娘噶嘛。跟住我哋话两个新郎其实佢化唔到噶，咁结果又加埋妈妈化妆嗰啲咧，佢系唔识收嗰个钱咯。最后呢啲嘢好多都系搵朋友去帮我哋做咗佢啊，或者要另外再倾咯，或者租礼服咁，我哋要租好多套啦。咁佢哋都话其实佢哋唔会租咁多噶嘛，即系平时新郎唔会丧换衫噶嘛。 系啊， 所以 新娘换嘅啫，不通 晒啊，系啊，所以其实成个 package 咧好多嘢，譬如有好多啦，即系戒指啊，即系点样衬啊，一对对嗰啲咧，其实个市场唔系好。cope 到啊，即係個市場唔係好。 我又覺得咧，歧視當然會有啦，但我覺得即係大部分係可能因為呢啲即係所謂周邊 wedding 嘅行業咧，其實佢哋係好少做呢一類嘅生意，所以佢哋嘅配套咧就定死係咁樣啦，做慣咗係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哋係時候要轉咯。係同埋其實可能佢哋做唔慣啦。其實講真，男同志都可能要換好多衫噶 couple， 同埋化起妝上嚟咧，要嘅粉底可能真係厚過新娘嘅。 唔係唔使男同志啊，其實你而家見到坊間已經多咗好多男性去化妝噶啦，主要係浓妆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应该令到佢哋觉得见怪不怪啦，同埋其实都系有利可图嘅一个 market 嚟嘅，其实系咯，咁所以希望系咯，咁同埋即系而家好多一啲即系同志真系做一啲经营嘅，专系为同志服务嘅一啲 wedding 嘅 service 噶嘛，系咪先？上个星期已经访问咗一对女同志啦，吓佢哋因为即系自己住一拆喺外国住一拆之后，觉得不如我哋试图去即系发展呢一个嘅即系生意，睇下可唔可以服务到自己即系群体里面嘅人啦咁样。嗱，你哋就喺香港一个一般嘅酒楼里面摆酒啦，咁但系即系行礼咧？ 行礼我哋喺教堂啊，喺 你两个都系教徒。 我是翻开教会的教徒啦， 我有翻过咯， 但你冇嫁夫除夫，然后即系受埋洗啊，然后做埋一个虔诚的教徒咩？ 我想所有人都放弃咗做呢样嘢噶啦，已经 系咩？咁Dino，你作为教徒，你会觉得吓、我同你喺埋一齐过，日后上到天堂，我咪要同你分开？ 我又冇，我觉得信仰系需要有空间先至会可以有萌芽机会嘅， 系 咁，所以又冇得逼啦。同埋，我觉得其实有大家有唔同嘅谂法都好嘅， okay. 即系都会令到我唔会咁盲目啊，唔会即系更加我成长得更加好咯。 OK， 嗱，今次你系选择咗咧喺幼灵堂度举行婚礼啦，大家都知道幼灵堂就其实系。佢唔係同志教会，但佢係同志友善嘅教会嘅。咁、所以香港好多一啲有宗教背景啊、基督信仰背景嘅朋友呢，都喺当地呢就即係举行婚礼咁样啦。咁、今次个仪式係点啊？ 其實我哋係第一次，即係我佢根據牧師 講咪 sorry 唔係我覺得衰，應該咁講。阿牧師同我講，我哋係第一對喺幼靈堂行嘅一個咯。之前嗰啲可能就唔係 through 幼靈堂入紙嘅，可能係借場形式，借咗個場。但我哋真係正式入紙去問佢哋嗰班執事啊、教會啊咁樣樣，所以佢幫我哋係由頭去 design 過個流程，中間啲誓詞啊、經文啊嗰啲，佢哋係另外再揀過嘅。 係，我見到你行禮嗰啲相咧，幫你哋行禮主持嗰個係咪阿卜沙倫牧師啊？ 係，卜牧師。 哦，係啦，阿卜牧師都上過嚟我哋節目好多次㗎啦。係啦，咁 好好啊， 係好好啊，佢做慣做熟咯佢。佢成日都因為星期日要行禮咧，嚟唔到我哋拼多㗎。係啊，因為佢真係要幫同志行禮咯。異性戀都包括嘅其中嘅嚇，佢做得好好嘅，佢嘅講成日講得好好啊，好用心啊咁樣。係 好用心。 咁啊，嗰日譬如嗰個儀式裏面，你哋最感動啊，或者最 memorable 嘅一刻係咩嚟嘅？ 我自己都係腦海不斷咁諗嗰個片段，就係卜牧師一開場就係咁講話，呢個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好特別嘅一個婚禮咯。 佢每場婚禮都係咁講嘅，我覺得 可能係。可能係好特別，因為我諗係真係好難嘅，因為成個過程入面其中另一個特別嘅就係、是、我見到卜牧師佢哋都好用心去真係去爭取同埋去一齊 design 一個、符合到唔同大家對於婚禮期望嘅一個儀式咯，因為我知道雖然幼靈堂而家今日行前咗一步啦，但其實其他教會啊，或者甚至係儀式內啊，都仲有一啲嘢可以想繼續再執嘅。大家對婚姻嗰個定義都仲係有啲拗撬咧，咁所以今次再行前咗一步，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好唔容易。 係啊係啊，幼靈堂都要付出勇氣嘅。 喺 宗教圈子裡面，其實嗰個保守勢力都其實係好大噶嘛。 係啊， 咁面對壓力嘅情況底下，都願意譬如話以幼靈堂嘅名義搞第一宗嘅同志婚姻嘅行禮咧。咁其實我覺得系咯，即系要俾翻啲 credit 幼靈堂。 系啊，冇錯。 系啊，嗱，咁但系即系譬如话，无论系喺行禮嘅情況啦，又或者系夜晚擺酒啦，因為你請成250個嘉賓啊、親友噶嘛，咁、你哋觀察之中，因為我諗有唔少嘅親友，你請佢係因為真係親戚啦，但有啲可能即係比較疏啦，好少見面啦，係咪？咁、但係可能對於佢哋嚟講，首先未必知道自己嘅親戚可能係同志啦，仲可能佢哋係第一次真係見識所謂同志婚姻噶嘛？你會唔會觀察到即其實你反應係點嘅咧？ 咁佢哋又唔會話唔知道我哋係嘅。咁其實因為我哋都已經拍拖，都已經成七年。咁其實早就已經所有人都 響曬嘅， 係啦，即係都講曬噶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早就知嘅。咁不過當然啦，你話即係譬如老少少，譬如我婆婆啊嗰啲，咁其實佢真係第一次會去出席同志相關嘅兩個男仔又好兩個女仔又好嘅婚禮。咁不過我諗主要多謝佢哋係真係個愛咯，係啦，因為呢樣嘢對佢哋嚟講係真係好新嘅，咁但係真係個愛咯，我話只係咁就冇喎，佢哋都係正正常常，咁大家好開心咯，因為佢哋都識咗 Dino， 我嗰邊嘅都其實都識咗 Dino 幾年啦，咁其實都好熟噶啦，大家都已經。 會唔會係收到請帖嘅時候，其實一睇請帖，咦已經有即係有少少嘅眉目啦咁樣樣咧？ 這個我有少少心計做咗嘅，因為有啲咧即係親戚就早就知啦，熟嘅朋友早就知啦，但有啲可能疏少少或者啲舊同事真係唔知道我原來係 gay 嘅，咁我專登借咗呢個機會呢、這個藉口嚟順手吸勾埋，咁啊 send 埋我哋兩個嘅 pre-wedding 相咁樣， 係 跟住佢哋先發現，哦原來係咁啊，恭喜啊咁啊， 係啊，哇定係有啲老人家可能見到啊，你娶個新抱都好 man 口啊。 唔係，我諗嗰晚咧去完即係飲之後咧，都會好開心嘅，因為佢個回禮禮物咧，我都想要啊！仲有冇啊？ 有啊！ 你講下點解你會揀呢、這個做呢個回禮禮物？就係、是、一個咧紅啤啤就 Winnie the Pooh 嚟。 啊， 係 啊！我見到佢哋屋企哇，啲 Winnie the Pooh 多到啊！ 佢Jeffrey 佢要我求婚嗰陣時咧，開好多要求嘅，其中一個佢話要10,000隻 Winnie the Pooh。咁所以我哋成個無論係求婚啊定係結婚入面都係用 Pooh Pooh 做主題嘅。咁我哋間屋就真係而家淨係講毛公仔應該有接近我諗三四百隻， 起碼都有幾百隻。 係咯，唔知應該唔止三四百隻。 哇！ 咁我哋當晚咧就係每人會所有來賓會回禮送一條 Winnie the Pooh 嘅毛公仔啦，同埋一盎 Winnie the Pooh 蜜糖啦。 咁點解阿 Jeffrey 係對於 Winnie the Pooh 咁有 fetish？ 你簡直係去到 fetish 嘅地步啦！ 嗱，第一我要澄清，我哋屋企從來冇出現過一萬隻，當日應該得一千度嘅啫。 一千喎、啊，大佬 都不滿係。 係啦，咁誒不過唔係，其實因為咧Winnie the Pooh 其實由頭到尾我哋兩個唔係話真係特別有邊個好中意呢只公仔啦。不過呢個係我哋第一。只就係第一次就係 Dino 送公仔俾我先，就係 Winnie the Pooh。咁從此就好似一個 token 啦，就係逢親有咩時間要送嘢嘅就 Winnie the Pooh。係 啦， 咁所以 生日又送，鬧交要即係氹翻你又送。 係啦，係啦，所以好似就係一個我哋兩個之間呢段關係嘅象徵咁樣樣咯，係啦，即係一見到就會諗起佢就係咁咯。 OK， 咁雖然 Winnie the Pooh 令我哋諗起好多其他嘢啦， 係唔好講啦，唔好講啦呢啲。 我會諗起另外啲誒更好嘅，日本嘅花式溜冰係咪先？ 係呀、啊，日本花式溜冰， 叔成日都係收 Winnie the Pooh 噶嘛，係咪先 ？OK， 喂，咁講下你哋嘅相識相愛啦。咁原來不經不覺啦，即係雖然你哋近年間先至係真係嚇，即係開花結果啦，咁但係原來識過七年噶咯噃。 嗯嗯，係啊。 點識㗎？ 我哋喺一啲論壇嗰度咧，見到有人開一啲group 話一齊出嚟玩 board game 啦，咁即係 你講到好正經喎，講論壇 好正經喎，唔係可以有幾唔正經咩？ 啲同志交友論壇咯。 哦 ，OK， 咁同志交友論壇又唔同論壇嘅，即係上網嘅， 上網嘅，上網 係咯。我唔知道原來仲有呢啲咁嘅論壇，因為今時今日個都係機 app 噶啦嘛。 但係出嚟玩 board game 呢一樣嘢都已經非常正經啦，我覺得。 好正经， 我哋真系出嚟玩 board game 嘅，呢个 group 到而家都仲约紧玩 board game 嘅。 系乜嘢 board games 啊？你最主要玩？ 其实一开头就其实某程度上一开头大家用呢个嚟藉口识人嘅啫。咁一开头玩啲好简单 Uno 嗰啲嘅啫。 醉翁之意就不在 board games。 不过而家就开始真系越玩越多，就真系好多唔同，有啲咩啊？ 玩啲 hardcore 啲嗰啲啦 ，Catan 嗰啲都有咯， 有啲 board game 就系 hardcore 嘅， 即系要用几个钟 玩 铺， 一路 玩 一路玩要除衫嗰啲就叫 hardcore 咯，对于我嚟讲， 算啦，系识大富翁嘅就应该，对于佢嚟讲， 咦，我听闻话大富翁咧系好似英国皇室系唔准玩嘅。系啊，唔知点解啊，大家查下，我系听闻话佢哋皇室好似有个规例咧，佢哋系唔可以玩大富翁嘅。 咁得意啊！上网揾下先。 系啊系啊，我好似听闻啊，但我就唔系好知道嗰个即系底蕴系咩，值得查一下。点解英女王系唔可以玩大富翁？OK， 咁但系我听闻话你啱相识嘅时候，一个在学，一个做紧嘢，系嘛？ 嗯，系啊系啊系啊。 OK， 阿 Dino 嗰阵时系读紧书嘅。 系啊，嗰阵时读紧书。 但系咪你哋无论读嘅同埋即系工作，好似都有啲嘢有拉楞嘅？ 其實當初就唔係好有拉楞嘅，因為我本身就係一個醫生啦。咁識佢嘅時候，佢就其實讀緊個 degree in psychology 咁樣樣啦，咁、即係心理學啦。其實拉楞就真係不大㗎啦，因為我本人對心理學真係冇乜興趣嘅。咁不過後來又佢讀下讀下，又最終變咗，即係而家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咁好似關係上就多咗啲啫。 OK， 我哋都係做醫療行業咁樣咯。 係啦係啦，都係我哋嘅 well being 啦，有拉楞有拉楞嘅 ，OK。咁但係點解係佢？點解係佢咧？ 哇，好難答呢個問題。 點樣簡短去答咧？ 係啦，好簡短地答。點解係佢咧？點解係 Dino 咧？點解係 Jeffrey 咧？ 嗯，其實我諗佢最吸引我嘅係佢同我好唔同啊！其實我哋兩個生日好近嘅，兩個都山羊座，爭一日嘅啫個生日，但係個性格係真係好唔同嘅。咁我會覺得我係一個好悶啦，但係佢即係我中意一樣嘢咧，我到而家都仲打緊十幾年前嘅機啊！我中意睇嘅戲啊，全部都十幾年前，咁我可以 stay 好耐嘅。咁但係佢就會去試好多唔同新嘅嘢咯。咁、所以我諗係可能真係咦？點解會有咁多我完全以前冇諗過、冇聽過？多嘅嘢咧，咁呢个系佢最吸引我嘅地方，系一个。 我自己就觉得我追求一段爱情系要一加一大过二嘅，即系要同嗰人一齐做，可以做到我冇谂过会做到嘅嘢。咁我一同佢一齐之后，我系真系成个生命系行咗另一条路，开咗另一个世界啊，同埋可以做到一个我冇谂过可以做到嘅自己咯。 嗯。 而我覺得呢個世界冇人比佢會做得更加好， 哇！ 所以我覺得冇得冇、得再揀得更好。 大哥的愛， 係啊，係啊， 好 sweet 啊，真係係嘅。我覺得即係兩個人走埋一齊咧，唔係令到即係對方成為自己咯，嚇、又即係妥協啊、遷就自己，而係大家去共同創造一個全新嘅世界、全新嘅生活，去下一條 新嘅路，即係嗰條路可能即係好多啲未知嘅，咁但係唔緊要啊，我哋一齊行，我哋一齊去 discover 可能我哋從未 discover 過嘅一個新世界。再一次恭喜兩位，咁啊先前咧送嚟咗一隻咧就係你哋嘅 wedding 之歌 This Promise 啊，臨尾嘅時候都係你哋揀嘅歌喎，我是誰喎？點解呢隻歌咧？ 点解两首歌都是我拣嘅？因为呢首咧，其实我就当初第一次听，我系真系听到喊咗嘅。因为佢其实我是谁呢首歌系讲话一个come out 出柜嘅故事啦，就系话喺我出柜之前，我点样样会好惊，即系我到底屋企人接唔接受啊？我惊好惊，如果我讲咗都同啲朋友，佢哋会唔明白啊？大家会有个距离啊？但系跟住佢到中段咧，就讲话原来我唔 come out 反而大家距離越嚟越遠，大家越嚟越冇話題。咁呢樣嘢係我當時真係 come out 前，我真係感覺得到嘅。因為好多時一講到呢啲啊，你個女朋友點啊，你而家呢排點，其實跟住就靜咗咯，就冇嘢講啦。咁係啦，咁首歌最後就講話，原來我 come out 之後，其實大家根本上就係話我還是我，管他是誰，就係其實根本上唔重要咯。咁所以其實呢個我諗都真係我同埋我每次聽都真係諗起我。屋企人咯，系真系多谢佢哋。 OK， 再一次祝福Dino 同埋 Jeffrey， 有佢哋选嚟嘅呢首《我是谁》，愿天下有情自己人，终成眷属。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对于在立法会答问会上面话，在修订房规条例的问题上一定会走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释，现时认为有关事项是不应该做。林郑月娥话，行政长官要向中央政府和特区负责，是唯一有双重效忠和双重问责身份的人。如果受本地法律过度咁样喺公众问责方面受限，会直接影响宪制功能。但系佢话唔等于冇网管，中央有监察同审核机制。行政长官如果有贪污或者唔清廉嘅行为，中央一定睇在眼内。国家主席习近平亦指打贪不手软。林郑月娥又话，选举期间佢两次被投诉而要接受廉政公署查问，结果系唔使跟进。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市民如果要在8月1号收取第一期消费券，最迟昨日要完成电子登记。如果在今日或之后完成电子登记或者递交书面表格的市民，就要迟一个月，去到9月1号才获发放第一期的消费券。财政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表示，消费券登记开展了2星期，已经有近600万人递交登记。 佢又话，唔少食肆喺今个月推出七折优惠，因应消费券准备食住个势，并且喺下个月继续有优惠，呼吁市民齐齐消费，大旺经济。尖沙咀有智能停车收费标怀疑被人偷走，警方列作盗窃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昨日朝早十一点几，警方接报金巴利街一 D 号唔见咗一个智能停车收费标，警员到场调查，案件交由尖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智能停车收费标是政府推动智慧出行的措施之一，运输署今年一月起分批安装，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更换全部现有收费标。日本首相菅义伟说，有意在九月角逐连任自民党总裁。他在读卖电视台的节目里面说，如果时机来临，参与竞选是理所当然，但强调应对新冠疫情是最优先事项。菅义伟的党总裁任期将会在9月30号届满，众议员的任期在10月21号到期。菅义伟说，以现时的内阁，在新冠疫苗对策上全力以赴十分重要。菅义伟又说，目前对疫苗以及治疗药物批出使用许可耗时过多，他有意完善旨在应对紧急事态的法律框架，例如让审批疫苗的工作更迅速等。对于东京奥运和残奥会，菅义伟强调，即使没有现场观众，在困难下将会感动和克服难关的信息，将感动和克服难关的信息传递给世界，亦是相当重要和有意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Gini News。 在台湾近日疫情虽然有缓和的趋势，但是在双北两市仍然每日都有新增的确诊个案。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在记者会上面就再度语出惊人，表示目前最令北市府头痛就是广义的家户感染，并且点名民众群聚打麻雀、合租公寓和同志团体。柯市长的这一番说话再度引起讨论，有议员和立法会的委员就认为他再度失言，社会普遍认知的同志团体亦都纷纷发声明回应，表示柯市长特别点名同志身份可能会加深社会对同志的污名与负面连结。面对批评，柯文哲强调自己只是平铺直述，当作公共卫生问题处理，没有污名、没有歧视的意思。有好多同志团体就话，病毒传播行为唔会区分性倾向同性别认同，喺未有一定程度嘅证据面前，特别点出同志身份，反而有可能令到同志社群同传染病污名再度连结。 在日本今年出现了历来第二位非以日语为母语的芥川赏得主，来自台湾的李琴峰。他凭住彼岸花盛开之岛拎到第165回芥川赏。李琴峰在15岁的时候开始自学日语，23岁才正式旅居日本。而在27岁的时候，李琴峰以日语小说读母获得第60届群像新人文学奖优秀作。而这个奖项和村上龙以及村上春树以同样的奖项在日本文坛出道。读母这本小说是有关作为女同志的李琴峰的少年经历。李琴峰深受幽妙津的影响，在小说里面处理了太阳花学运、抑郁症、同性恋等题材，更加创造了一个同志的一样出身在彰化的女同志赵盈海。同样在台湾承受不住外界的暴力，选择去到日本挣扎求存。呢一节嘅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 啊。OK， 咁啊提开啦，即系有一啲咧有关欧洲嘅消息咧，都可以 update 一下大家。嗱，前一排咧欧洲咧有两个都比较恐同嘅国家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波兰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匈牙利啦。波兰大家都知啦，佢哋有一段阶段咧，即系无啦啦话要声称咧喺佢哋嘅地方里面咧有啲院士咧要将佢称之为 LGBT free zone 啊嘛， 系冇同志嘅社区， 冇同志嘅地方已经好荒谬噶啦。但系听闻话去到而家咧，其实系差唔多有成100个喺波兰嘅院士咧，声称自己系 LGBT free zone， 好鬼得人惊。嗱，匈牙利咁你喺 Gili News 都讲咗好几个礼拜啦，就系关于嗰个即系反 LGBT propaganda 嘅即系法例啦，恐同嘅法例啦，就系唔准18岁以下嘅人士系接触任何有关 LGBT 嘅资讯啦，系任何。 系啊，你见到都唔俾噶， 系啦。即系唔单止系 sex， 因为 LGBT 嘅信息唔单止净系 sex 噶嘛，仲可以好多其他嘢噶嘛。就算好正面嘅啲信息咧，都唔可以俾18岁以下嘅年轻人可以接受。OK， 咁但系最近咧，今个礼拜，因为其实匈牙利同埋波兰就算几保守都好啦，喺呢方面，其实都系欧盟嘅一份子嚟噶嘛。 嗯， 咁而欧盟咧，今个礼拜咧就欧盟嘅委员会咧就开会，就系讨论呢两个咁即系恐同嘅欧盟国家，就系做一啲咁样嘅即系恐同嘅举措啦。咁佢哋已经决定咧，就系佢哋 president 声称话咧，佢哋应该会有所行动。 咦？ 系啦，就会出信。 嗯， 就希望佢哋真係会放弃呢啲恐同嘅措施，因为你作为欧盟嘅国家，佢哋唔可以接受到呢有成员国呢係可以做一啲咁违反人权嘅事情嘅。咁希望向佢哋施压啦，甚至喺当中嘅讨论之中呢，有啲人话如果你哋坚持，例如匈牙利你坚持要即係实施呢一个反同性恋宣传法嘅话，咁不如你考虑退出欧盟啦。 係喎、哦、又得啊。 係啦，即係 Brexit 之后跟住到 Hungsit 啦，係咪 OK， 咁 系啦，咁我唔知道到你最终嘅情况系点啦，咁但系至少有关喺欧盟方面咧去施压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因为自从佢声称话要立呢条即系恐同恶法之后咧，其实已经引嚟咧好大嘅回响啊，咁但系咧佢哋嘅即系领导咧就一意孤行啦，咁但系今次轮到欧盟委员会出声啦，咁睇下佢哋会唔会有机会软化啦？ 嗯， 咁有人反对咧，咁世界上当然有人支持啦，咁即系例如即系最近啊，唔知你哋有冇睇到新闻咧，即系呢个 Richard Branson 咧，就系英国嘅好有钱嘅，即系有钱佬啦，系啦，咁佢又自己有好多生意啦。咁最近咧，佢就上咗太空， 你有冇睇直播？ 又系几万啊？ 我冇睇直播，但我有睇佢啲 Twitter 啊，同埋有睇啲 video。咁但系如果大家细心嘅话咧，其实佢嘅宣传片嗰度咧，其实有一下定镜咧，系照住佢嗰件衫嘅，佢心口咧系编咗一个咧。Rainbow 嘅即系 ribbon 嘅即系心口针喺嗰度嘅， 系啦。咁啊，点解咧？咁原来咧，即系唔单止净系咧，即系支持 LGBT 咁简单。 嗯， 原来佢系特别系为咗支持咧，就系、是、当年咧，系咪2016年啊？就系、是、奥兰多， 系啊， 就系、是、同志酒吧嘅即系枪杀事件，有49名嘅即系同志咧就系遇难噶嘛。 系啦， 咁佢咧就特登戴呢一个嘅襟章咧，就系为咗向呢一次灾难里面嘅罹难者咧就系、是、致意嘅、嗯。因为佢话佢声称咧，其实喺自己嘅圈子里面，首先佢有好多同志嘅朋友啦，佢、 嗯、 甚至认识喺同志嘅朋友里面咧，系因为喺今次呢一个咁得人惊嘅灾难里面咧，其实系有亲人系离世嘅。 嗯， 咁所以其实嗰件事咧，唔单止系粉饰太平咁简单，净系诶挂个襟章咯吓，靓靓咁样，而系真系有切肤之痛，系感同身受，系即系个好 personal 嘅 gesture 嚟嘅。咁、嗯、所以呢个都要赞一赞啊 ，Richard Branson。 系啦，咁大家都话其实佢呢个彩虹咧，就系即系世界上最高嘅彩虹啦。 但系讲开高咧，你知唔知道有个争论噶？因为咧，其实下个礼拜唔知星期二定星期三咧，轮到 Amazon 嘅即系 Jeff Bezos 啦，就会上太空噶嘛。 我唔知道、 啊，咁搞错啊！你系咪地球人嚟噶？你哋神早已经上咗火星啦。咁就系下个礼拜轮到Jeff Bezos 啦，咁就排住到而家无啦啦啲亿万巨富咧，即系争住要上太空啊嘛。其实本来系 Jeff Bezos 公布话自己上太空先嘅，咁佢喺公布之后咧，咁一路已经研发紧呢个 Virgin Galactic， 即系送人上太空嘅 Richard Branson， 梗系唔俾你抢头篮汤啦。 我先 啦，所以咪早一个礼拜上咯，就咁简单咯。成个原因系咁啊。咁但系咧。引起一个咩争拗呢，就是同呢个高度有关啦。因为你知唔知去到乜嘢嘅高度然后先至算係太空嘅范围 过咗大气层。 梗係唔知即係大气层之间囉。不过佢啱啱就话即係 Richard Branson 去呢个高度呢，就啱啱 NASA 认定呢，就係呢个即係地球与大气层之间嘅位置啦。 50公里。就係呢个水平线去到50公里呢，就係呢几十年嚟呢 NASA就是定立就是这个太空开始的范围来的。 嗯。 那所以它就是去到五十几公里，那就当自己去了太空啦。那但是呢那边上就是 Jeff Bezos 说呢，不是、哦、我会去六十二公里、哦、不是六十五公里。因为为什么呢、哦、因为原来除了 NASA 定立了太空到底是在几时开始啦。那但是原来与此同时有另一个国际标准呢，就是瑞士定的。瑞士定那个呢就是高啲，就是六十二公里。 哦， 咁 Jeff Bezos 话我而家会飞到去六十五公里、哦，咁、所以你而家只系五十零公里，其实你未去到太空过，你即系去到高啲嘅天空咯，高啲嘅天空，你即系去到 upper sky 嗰度，唔系叫做 space 咯，系咪好似两个咧赚好多钱嘅亿万富豪，但系都好似小学鸡咁喺度斗高啊？ 喺度斗嘴啊，两个 系会用好多钱嚟斗高咯。 系啊，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 Virgin Galactic 咧，即系个，因为佢唔系火箭嚟嘅，佢真系好似一个飞船咁样啦，咁啊即系飞上去啦。咁但系嗰个飞船个设计又真系好 sexy 嘅，我觉得，即系同我哋见开咧 NASA 嗰啲火箭咧，永远都系一支咁样咧，就好唔同嘅。咁我都睇咗，我就冇睇直播，但我睇翻佢呢个片段咧，正啱上到去嘅时候咧，因为你唔好以为咧，即系上到去，梗系慢慢叹下啦，无重状态系咪？五分钟之后咧，然后跟住咧嗰个 pilot 已经话，请大家即系坐翻埋位啦，我哋准备降落噶。五分钟影相都冇时间， 系逗留咗好短时间啫，因为佢始终即系太空上面，咁佢又唔系真系着咗太空人嗰啲装束咁样噶嘛。即好似正常咁样搭飛機咁样嘅啫， 系啊系啊，咁佢有好多啲咩圆窗咧，俾你喺周围望嘅，但系真系五分钟嘅啫，咁跟住就会降落噶咯。 唔紧要啦，咁有钱，依次上咗去望得唔够，咪下次再上多去一次咯。 系啦，咁啊，下个礼唔知啊，礼拜二三轮到 Jeff Bezos 啦 ，OK， 咁我哋大家都即系全世界都 唔知带咩上去啦。 咁、就是、但系咧，嗱，佢会带几个人兴上去嘅。咁有一个好似系最老嘅前 NASA 嘅一个女太空员啊。因为嗰时 NASA 曾经好多年前咧，就系想训练一批嘅女太空员上去太空噶嘛，咁但系到训练完之后咧，佢哋嘅计划就搁置咗，咁所以呢位咧即系年长嘅女太空人咧，其实冇机会上去太空，咁所以今次 Jeff Bezos 会带佢上去，咁而另外咧，其实佢哋好似咧就有一个位咧，就零零舍舍咧就系公开拍卖俾一个咧就系竞投到嘅人嘅，系好似竞投咗2800多万美金，美金， 嘿。呢啲對有錢嚟講 ，sap sap sweet， 咪係咯。 但最好笑嘅，你知唔知係咩啊？就係、是、一個禮拜前嗰、那個競投咗用咗2800万美金，話要即係同阿 Jeff Bezos 一齊上太空嘅人咧，就突然間回覆話：啊，我撞咗啲 schedule， 我要開會啊！ 佢冇講明，佢冇講明撞咗咩 schedule。佢話我撞咗 schedule， 我都係唔去啦咁樣。咁到底係撞咗咩 schedule 咧？係咪啱嗰日佢要去見牙醫咧？ 咁佢嗰二千几万嘅美金咁点算咧？ 咁你俾咗梗系冇得回噶啦。咁但系头先你都话咯，呢啲亿万富豪二千八百万 ，sap sap sweet 啦。C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我哋而家咧新一代咧，即係好似講到 我 都係新一代， 你真係我唔知喎， 你扮咩？ 我哋有咩疑問咧，都會問呢、這個嚇、啊，即係 Google 大神噶嘛。其實基本上就係、 是，嗯， 係啦，我哋唔會去問屋企人啦，又唔 唔係啊！而家啲人係問 Facebook 大神噶啦， 係啊，咩都會問， 都會問嘅， 上網問啦，上網問 啦。咁其實咧，依、這個 Google 大神咧，最近都開發咗一個服務啊。咁其實咧，佢有一個叫 Google Assistant 嘅服務啦。咁其實你問佢咧，佢可以帶你去，即係如果你有一啲性嘅問題咧，其實我又開發咗另外一樣嘢咧，就喺個 Google Assistant 入邊咧，叫做 Pressure Finder。 係咩？有樣咁嘅嘢咩？ 係啊。 咁問佢啲咩啊？問佢會答啲咩㗎？ 係一啲關於性疑難嘅問題咯。 哦。 嗱，因為我就未用過嘅，但係我係即係嘗試係登入去咧。咁我今日系登入唔到嘅， 塞晒啫。 咁所以我就问唔到咧，亦做唔到、那個。 但系本身唔系 chatbot 嚟嘅，本身系一个 search engine 嚟嘅，类似。 本身都系一个 search engine 咁样咯，即系好似即系你问 Google 有啲乜嘢，但系佢咧应该系用一个手机去操作嘅，所以你可以系点即对住佢咁样即系讲嘢咁样啦。例如我有啲咩问题啦，我讲完之后咧，佢应该系会有人答。回覆你好似 Siri 咁样。 OK。 係啦，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新嘅。 但你有冇见到其他人问啲咩问题 㗎？冇啊，我见唔到啊。 咁你想问咩问题啊？ 我諗住入咗去睇下佢点样可以帮到我先嘛。因为其实呢、這个都系比较新嘅研发嘅，同另一个即系都系软件公司啦，咁一齐研发嘅。咁因为呢 ,2020 年年底呢，佢哋对呢个英国人嘅性健康做咗一个调查报告啊，就係、是、发现呢有 24% 受访者呢喺2020年呢係完全没有性爱㗎。咁跟住呢亦都 呢、這个唔係好出奇啊，其实。 係啦。 疫情嘅关系。 係啦，你结咗婚，咁你当然啊冇乜分别啦、嗯。不过就算结咗婚都唔一定好多性爱㗎。 係呀，唔多㗎，我话俾你听。唔系，同埋睇你 更加少， 同埋睇你识咗几耐噶，结咗婚唔识咗几耐，即系好似我识咗廿年呢啲咧。 哦哦哦， 系啦， okay. 就唔好问咁多， 唔好提起你啲伤心事啦，系嘛？ 系啊，啲亿万富翁上太空咧都问过你哋。 咁其实咧就点解佢哋会研发呢一个咁样嘅服务咧？就系、是、因为即系呢个咁嘅即系2020年啦，带嚟呢个即系性嘅，即系令到好多人都抑郁啊、憔悴啊，或者唔开心咁，所以咧佢就话谂咗呢一个即系免费嘅性教育嘅 online 嘅免费性教育，等大家知道咧，其实都可以即系有一啲咁样嘅渠道咧，可以宣泄自己嘅抑郁嘅。 OK， 咁睇下大家今晚可唔可以上到呢个咩叫 Pleasure Finder？ 系 Pleasure Finder。 定係只有用手提電話先至上到 app 可以即係查詢 嘅。因為我睇到佢嘅 available device， 即係你可以用嘅即係軟工具咧，其實全部都係電話啊或者係tablet 嗰啲咁樣嘅嘢咯。 好啊， 咁我哋就唔得嘅。 我哋係啦，夜啲又試下，今個禮拜又試下，睇下下個禮拜會唔會 可以問一下啲咩？ 睇下到底答到啲咩俾我哋啊？ 即係我諗係一個 Siri 嘅 function， 但係專門答一啲性嘅問題。 但係你講 Siri， 我今朝先問佢，叫佢講個笑話俾我聽。佢真係識講笑話俾我聽。 咁你講咗咩笑話俾你聽？ 嗰、那個真係講得㗎係嘛？嗰、那個其實同 sex 冇關嘅，但係嗰個笑話、就 是、你下次叫佢講鹹股俾你聽嘛？ 我再試下先。我今朝就叫佢咧講個笑話俾我聽啦。佢就講咗個笑話就係咁嘅，有一間學校嘅校長。咁佢就希望咧，学生咧可以为间学校咧，就每个年级咧都要定时去做啲嘅清洁。咁佢话 已经觉得好闷啦，讲咗呢句。 咁佢就话啦，上一个年度嘅学期咧，我就叫咗 Form One 嘅同学咧要打扫咧成间学校嘅，所以今年咧我公平啲啦，因为旧年叫咗 Form One， 我今年就叫 Form Two 啦。你知唔知个笑话喺边啊？个重点 啊，你好似方子平啊， 唔系啊， 你系叫方同，叫 你知咩方子平？ 我就知啊， 好似啊，真系。 个问题系旧年嘅方温， 因为同一班人咯， 系咯。呢个就系 Siri 今朝讲俾我听嘅笑话。 呢个唔系笑话，其实呢个系 IQ 题嚟噶。 唔系咯。 你可唔可以再问多次啊？下次 OK， 好啦，以后我哋嘅节目嘅 content 就系由呢个 Siri 提供啊。 你有啲咩嘅 pleasure 可以帮我揾到、 啊？今日星期有啲咩 gay news 啊？你明每个星期其实都系咁样揾 gay news， 就系揾佢帮手啊嘛。 OK， 咁 講開咧，喂，我想講下德國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今個禮拜咪成日聽到即係德國無啦 flooding 嘅，好鬼勁嘅， 嗯， 係啦。咁啊，但係最近咧，德國有啲消息就同啲性係有關嘅，因為其實有唔少個國家咧都不嬲都喺度研究緊咧，就係你知而家啲嚇好大型啊、好勁瀏覽量嘅啲 porn site 咧。真系拖得好紧要噶嘛，其实基本上系嘛，你见到佢哋都 develop 得好劲噶嘛，同埋好有生意头脑，好坚密噶嘛。例如我哋提过即系 Pornhub 啦， 嗯， 即系做过好多嘢，即系其实有阵时佢哋唔系净系性出发啦，即系好多嘅 engagement 啦，有多啲 education， 有 docu 睇噶， 系啊，其实系真系相之唔错嘅媒体嚟噶，我觉得吓。咁，嗯，但系咧，成日都有啲人就觉得啊，咁但系而家咁 accessible 咁方便啊，可以一 click 就已经咩都睇晒啦，一窥全豹啦。咁系咪嗰啲十八岁以下嘅小朋友，我哋都觉得要俾翻少少 restriction 啦，即系唔好咁容易咁细个就乜嘢都睇晒啦，知无不厌咁样啦。咁所以有好多国家都即系其实考虑紧立法，但系迟迟都冇做嘅，因为当中其实牵涉咧都即系甚广啦，因为牵涉到即系你系咪而家要实名先， 嗯， 你系咪要年龄证明先？ 嗯， 好複雜噶，因為嗰個牽涉到有關即係 privacy 嘅問題嘛。 就算年齡證明，你喺上網咧，自己話我自己係十八歲以上噶啦。 係啦，點樣證明先？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如果你上網，即係首先要實名制，哇！即係我唔係上一般嘅網站，我係上 Pornhub 咁先算啦。 非常有教育意味嘅網站咯。 係啦，咁然後如果你哇，仲要我即係又實名，又要即係。身份證明，咁即係我要俾曬可能 ID 你啊，可能喺美國就要 Social Security Card 啊，喂，讓我出去，咁若果即係你嗰啲 data 你唔係好保密嘅話，咁點算啊？好多人都唔願意噶嘛，係咪先？但係最近德國咧就聽聞話真係咧喺短期之內，或者真係會規定某啲嘅網站啊，因為佢哋要求咗咧就係要有即係所謂年齡嘅證明咧，先至可以俾十八歲以上嘅人咧使用啊嘛。咁佢哋嚟緊可能真係會有呢個措施啦。咁而影響嘅咧，就係有其中一個唔知大家有冇上啦，就叫做 Xhamster 嘅網站，有冇上過？ 冇啊， 冇啊， 幾快答到你冇啊？ 係啦，咁但係你唔好以為咧，好多啲即係而家好大型嗰啲即係所謂 Porn 嘅網站咧，係唔同公司。原来好多嘅母公司系同一间嚟嘅， 哦， 系啊，原来 Xhamster 同埋我哋成日讲嘅 Pornhub 咧，都系同一间母公司嘅。其实 咁啲 source 咪一样咯。 你睇开，其实你都发觉有好多撞嘅，其实 系呢个肯定啊。 系啦，然后你发觉咦，熟口熟面嘅咁样， 或者有啲系片段形式啦，即系可能你喺某网站睇到一个长嘅片。跟住睇睇下，咦？依個唔係嗰個精華片段嚟嘅， 哦， 係好循環式使用嘅。咁我而家終於明啦，哦，原來係同一間嘅母公司。咁，嗯，所以大家唔知點啦嚇。咁，啊，我諗嗰樣嘢係有辣有唔辣嘅。咁我都覺得係咪真係其實有一啲嘅即係 porn 嘅內容係咪真係唔適合 minor 去睇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討論嘅嚇。咁但係問題係真係你嗰個措施本身咧係令到好多人嚇怕咗啦，因為嗰個牽涉真係 privacy 嘛。 嗯嗯。 尤其是今時今日好多啲社交媒體，我哋都覺得佢哋喺經營嘅手法咧係亂咁擅自唔經過我哋嘅同意就將我哋嘅 data 咧係攞嚟唔知賣去邊啊，用去邊啊，亦都無啦啦間唔中又聽到啲新聞咧，又唔知 leak 咗幾十萬個 data 出去啊！ 係啊， 喂，我哋信唔信得過你先？ 係啊， 係啦，我哋唔係唔同意啊，但係你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實牙實齒話保障到我哋私隱先？都話咯，嗯，我唔係上一個政府網站啊，我上 Pornhub 喎。 係啊，呢樣嘢其實真係可以用嚟即係勒索啊，或者恐嚇人哋，因為間唔中咧都會收到一啲釣魚嘅電郵就話。我呢知道你去过咩网站㗎，你快啲即係俾几多钱我啊，唔係呢我就将你去过嘅网站呢公诸于世咁样。 对啊，同埋另外一个呢都好驚会泄漏嘅就係嗰个 browsing history 啊，唔单止你上过，嗯，你睇过乜嘢同埋你最终睇乜嘢啊。 係你 search 咗嘅啲乜嘢，有时我真係 search 你呢度。翻工噶嘛，即系要解答好多 嘅 news 啊，同埋呢个 辛苦你，辛苦你， 系啊，即系我打好多嗰啲，有时我个电话无啦啦都弹嗰啲，即系有啲相啊，或者一啲即系 news 出嚟噶嘛，咁所以那个 browser 咧，我都间唔中，如果我要搵人整电脑咧，我通常会清一清先。 都系， 嗯， 呢个系好习惯嚟嘅，得闲要清一下 browser 里边啲 history。 唔系有个叫 Conito 噶嘛，个 browser。 咁總之用 Conito 嗰個 browser 嘅時候咧，基本上就已經唔會記錄你嗰啲 browsing history 噶啦嘛。你一 close 咗個 browser， 其實就乜嘢都冇咗，已經消雲散噶啦嘛。 嗯、 好似分手咁噶嘛。 但係可能佢想揾翻咧，突然之間。 唔係因為嗰時我做嘅時候唔係要好似一啲好私密嘅嘢嚟噶嘛，我係諗住我真係儲藏啊，即係揾緊料啊。我睇下啲資訊性嘅嘢， 係咩？你做自己人節目，你要成日上去行網度做資料搜集嘅咩？ 間唔中啫， 係因為為咗呢個 Let's Talk About Sex 嘛？ 都會㗎，都係㗎。有時佢哋講啲好難明嘅術語，我又要去睇下。 或者有時可能有啲得意嘅用品，又可能去試下。 係啦，有時又要提下啲驗星嘅名，我又要去 check 下呢個係邊位驗星 啦？係咪真係驗啦？係 啦，啲演技你亦都要去品評下，咁樣係咪？ 係啦，有時啲玩具嘅名咧改到真係，哇！我都唔知佢真玩具定係假玩具，我又要去 check 下咁樣。 係啊， 辛苦曬。 係啦，即係例如好似啱啱講呢個Pressure Finder。我又去 search 下，我用啊依度嗰部機， 陰公，我用電台 嗰部機，哇！電台水洗都唔清啊，真係。所以一言以蔽之，做自己人呢個節目真係唔易做㗎。係 啊， 我哋擺好多我哋個人嘅私隱啦，同埋擺好多客落去。 冇錯。 OK， 臨近尾聲，聽翻首。新人的作品先来。I saw you dancing in a crowded room. You look so happy when I'm up with you. But then you saw me caught you by surprise. A single teardrop falling from your eyes. 自己人到此為止啦，跟住我哋又好忙啦，我哋要去做資料搜集啦，同埋揾我哋嘅 Pleasure Finder 啦。好，禮拜再見， 拜拜。 Bye bye bye bye